小天下事，尽付笑谈中。陶杰、刘西良、王慧伦，光明顶。 今晚的话题是斩柴佬传奇，有一个传真热线咧，系欢迎各位咧写传真过嚟表达意见。 嗱，好过泼屎嘅呢啲吓， 叫做23390209，23390209。嗱，呢个查理士布朗神咧，头先你讲开套戏未讲，未埋尾喎， 讲讲埋尾先，好唔好？ 就七合荡寇志里边咧，就系请七个嚟去打山贼啊嘛。 系， 咁咧初初第一次 为民除害， 系啦，第一次个七条友失败嘅，其实。咁就因为啲村民袖手旁观，咁、到最后尾点解成功呢，就係、村民喐手帮佢哋一齐呢，就係、打退嗰啲马贼。咁、所以呢套戏呢，虽然你就话係讲緊一啲牛仔嗰种英雄形象，但当时嚟讲佢个意识係几进步嘅，其实。就係话你冇民众嘅力量。 相当毛泽东。呢个呢係个人英雄係唔成唔到大事。 依靠人民。 一定要呢係调动人民。 积极因素啊。 呢、个叫做召唤起民众嘅信心。才可以咧，系抗击呢个叫做经济衰退嘅马贼嘅 啊！ 等于而家美国喺伊拉克都系一样 嘅。七合荡寇志最多系一个问责班子啊！知啦，识听啦美国而家都系一样嘅。 系啦，你喺伊拉克，如果你就系靠美军一样啊， 唔得嘅。人民只有人民啊！呢、 这 个字 啊，得啦，够啦， 够啦，唔好讲啦。 毛泽东啲书读得咧， 上晒脑啦，死啦， 上脑， 惊俾人泼屎啊！ 咁呢个咧斩柴佬啊，呢个叫做查理士布朗神，呢个形象粗犷，咁咧都系一个咧性象征嚟。你唔好唔记得呢个英国小说家罗伦斯查泰莱夫人里面呢个偷情呢个角色就系园丁，亦系斩柴佬。 吓、又系斩柴佬。 呢、个你睇下嗰啲小电影咧，四级鬼佬戏咧，嗰啲男主角佢嗰啲咁嘅剧情啊，得啖笑，都系做体力劳动嘅人，牛奶佬啊，整水喉啊， 整水喉多啲。 你唔好话呢个 EX 罗伦斯啦，最流行而家。这个 Sex and the City 里面其中一幕讲其中一个女主角结咗婚之后呢，个丈夫性无能， 一套电视剧美国电视剧， 即是现在香港都播紧的， 没 错，电视剧 在明珠台有一看。 这个呢 他就偷情的对象呢，就是个园丁，都是。 没错，为什么要这样呢？ 一定是那只。 我怎么想起呢？ 肌肉型。 肌肉型， 成身汗在剪紧玫瑰花啊。 没学历的。但是有体力。学阿简师傅话斋叫食力，呢个你睇翻呢个中国神话嫦娥奔月上去啊， 吴刚系嘛， 都系对住个斩柴佬叫吴刚，呢个嫦娥 喂， 嫦娥 查晒油咯， 同一个月广寒宫里边嘅唐人版查理士布朗神，日直对住，究竟咩意思咧？呢个 弗 洛伊德观点咧，就系性压抑，中国妇女性压抑象征， 一定要揾啲阳光嘅象征， 嫦娥咧喺某方面唔满足。对住啲人吴刚咧，变咗睇得唔食得。吴刚净系日挂住斩，斩完又生翻，又要再斩 喺个身度。 系啊，嗱呢，所以咧即系读心理学啊，真系啊，对个人啊，对嗰个社会世界有好大悲，好大嘅呢个帮助。 有陶杰啊，头先我哋由呢个查理士布朗神讲到呢、这个即系美国嘅所谓性形象啦。 系， 其实你谂啊，香港同中国。嘅男士嘅性形象，你觉得系点样咧？ 呢个梗系，唉，老实讲，我唔可以唔及得人嘅，即系一 又踩我哋，又踩我哋，唔好讲啊，又反中。 即系呢种查理士布朗神咧，就叫做咧，叫做鱼蛋猪皮型。 即系 点 啊？ 呢只 对 于女人嚟讲咧，食惯山珍海刺咧，佢发觉冇乜营养嘅花胶鲍鱼，系要食翻咧。鸡皮啊，即系猪皮、牛杂啊、鸡肾啊， 即系走去食辣炸面咁啊！ 系啦，呢只 鲍鱼多， 查理士布朗神就呢只款啊！ 辣炸面， 日本佬都有啊，叫做北野武， 好行啊！ 呢只好劲啊！ 呢只就系东洋版查理士布朗神，系样衰啊， 打人 暴力横肉， 歧视女人 暴力啊！话知你我行我素，但系中国版咧就似乎冇一只咁嘅， 点解冇啊？ 咁嘅形象， 其实以前 唔系要硬看得嚟，要丑样啊！曹达话唔够丑样啊嘛。 唔系上海嗰阵时，嗰啲左联嗰啲电影咧，咪成日有啲矿工啊，嗰阵时歌颂嗰啲即系低下阶层嗰啲劳动嗰啲人民嗰啲唔得咩？ 靓白净嘅去做噶， 金艳啊嗰啲唔得咩？ 金艳啊，韩国人潮嚟噶， 唔系我国。 你睇下呢只叫脂粉型啊，赵丹啊嗰啲担唔起噶呢啲。 但都好肌肉喎、啊，今年 有一個，唔係一個 得唔得？ 喺大陸嘅電影裏面，我記得一個最近咧就係叫做呢、這個啊， 拍過咩嘢？ 拍過呢個叫做誒、宋景思。嗰、那個叫做係崔毅啊，冇錯啦。 崔毅 導演，真係做咗導演，佢導演好好嘢嘅。但係佢係做咗喺大陸電影裏面咧，做一隻粗礦型啊，崔毅 係 做過，哎呀得呢件就似啊， 呢件似，邊個似先？肌肉似。 唔係，佢係老嘢嚟嘅，五十幾歲先做男主角，但係做嗰啲大刀隊啊。即係帶領嗰啲人啊，太平天国啊之類啊，打呢個侵略者啊之類啊，呢、這個就似啦。 但係如果你話係八十年代咧，我印象中咧，我覺得啊張藝謀喺老井裏邊咧， 咁啊似似 係有少少呢種咁嘅少少嘅，其實 略嫌恩挑鬼命少少。 但係佢個輪廓啊， 輪廓 即係佢人個輪廓同埋個氣質啊，係一種粗礦味道。 依家冇啦，佢又冇兩執須啊。 啊，呢、這個世界咧，凡親揾得銀多咧，就 冇咗粗礦味， 單薄少少嘅，冇噶啦。即係思窮而後功啊，嚇、啊！男呢、這个男贫啊，而后粗嘅啫。 但七十年代香港其实都系好阳光嘅，杜杰，即系嗰个电影里边啊，譬如张彻嗰类阳光电影咧，全部嗰啲契仔咧，咩郭追啊、陈冠泰啊、 咩罗网、 啊、罗网啊， 都丑丑地嘅。 罗网而家电视仲见到佢噶嘛？ 罗列啊， 罗列嗰扎 咯，系啊，似啊，有少少有少少呢个查理士布朗神嗰个味啊。 唔系嗰时都系一种粗犷。即係個賣點唔係官仔骨骨，唔係小白臉嚟噶嘛嗰陣時。 令我諗起嗰套啊，啱啱喺呢個電視即係外面有得賣嘅 DVD 啊，《大歌城》啊，嗰啲咁嘅 陳冠泰嗰陣時， 《大歌城》呢套戲啊， 啊睇啊係啊，《船機茶樓》 係啊，《大歌城》哇！一見到佢即刻肅然起敬啊！我 睇翻《船機茶樓》好戲嚟㗎，係 嘛？ 人哋敍事清楚啊，同埋有主題啊，唔係淨話講黑社會打打殺殺啊，呢個正中邪中有正啊！虽然是江湖人物，但是保护妇孺老弱残小的。 啊、其实算不算那时候是香港的七十年代的电影都是向这个即是西部电影的形象男人形象去取经、啊、其实。 有少少啊、 嗯、 即是有受到影响的。但是起码这个中国人的社会始终是一个内敛的封闭的农业社会。 还有尚武文化。 美国佬那只向外开拓那只冒险性始终是一样一阴。就似乎争好远啊！ 中意内斗啊，中国人 内斗一回事啦，即系起码嗰个文化嗰种土壤嘅气质系唔同噶咯，系嘛？咁你睇翻呢个查理士布朗神，你睇翻今时今日虽然系死咗一代人啦，但系你而家后期出现嘅呢啲，除咗呢个史泰龙、阿诺斯华辛尼格，你而家咧荷里活嗰啲小生都兴知识型啦。麦迪文啦， 系 啦，哈佛高材生， 本身智商都好似好高噶， 系嘛，同埋呢个爱德华诺顿 ，Edward Norton， 系嘛，做呢个搏击会呢条友啦，又系好似冇记错耶鲁毕业啦，啊才子嚟噶，识写嘢噶，麦迪文又系啊，啊写作嗰方面好有天才， 踢波都系啦，你唔好话荷里活啦，云尼斯达洛 系啊 ，NBA 噶，你知唔知 啊？系啊。 跟住碧咸嗰种就系中性形象噶嘛，又 阴柔型， 着 T 恤噶嘛，好似 系啊，哎咁啊，错 啊， 真系。 所以你睇呢啲咧，就系即系啊，你两位啊，刘瑞麟啊，王伟伦咧，即系你睇下咧，嗰个时代出边系慢慢转咗型，以美国为首嘅呢个西方文化，佢哋嘅嗰个市主控咗个市场，佢哋嘅男人嘅形象百变。 即系佢兴乜嗰阵时，你就跟乜。 啊，佢兴乜，你唯有喺后边跟乜。吓，唔系永远唔系你兴先 啊。系啊， 你有冇发觉？点解咧？我觉得香港有个名男好嘢喎，猛男叫任达华，真系有少少似香港特色嘅猛男型咯。 系啊， 佢又唔系查理士布朗神嗰只， 但佢靓仔噃， 又唔系马英九嗰边，啱啱搭界中间。 就正中间。 系啊， 好似佢嗰套戏又好睇。 唔系我睇嗰阵时 PTU。 系啊， 就真系好型啊，真系 男人 feel 啊！ 哇，嗰种阳光味就真系好犀利 啊！ 夜晚行 beat 同埋打嗰啲飞仔嗰阵时啊， 系啊，啲眼神灵。 系啊， 呢个廿年前咧，佢做家变嗰阵时啊，系咪？咪做家变啊？ 系啊， 家变做啊， 狂潮啊， 狂潮啊，做个细佬 系啦， 做个细佬有某种性 脂粉味啊， 脂粉味唔同。而家人哋啲嘢四五张嘢嚟紧咧，嗰只味就出啦。 但同你有啲似樣嗰個黃秋生，你覺得得唔得？頭先喺啲口撞到佢， 斜斜地。 唔係，但係佢都係算係，即係唔係靚仔啦，當然。但係性格演員。 啊，不如而家香港呢只咧，最新興嘅醜男大丈夫啊，就曾志偉。哇！即係講到呢個曾志偉嘅形象咧，好香，好香康碌嘅，你有冇發覺？ 嗱，真係，我覺得代表人物嚟嘅，係真係代表人物嚟嘅。但你覺得啊，陶傑，你覺得成龍係點咧？其實 成龍就 即係做唔做到香港男人嗰種代表形象啦。佢算陽光啊，成龍打得成日要警惡鋤奸，成日皺曬眉頭喺個電視前邊講正義，講呢個扶助弱小， 係啦，就話大家咧就如果靴人哋嗰啲領導人就唔好啦，咁就教訓人 失禮啦， 即係扶助弱者嘛嚇。 呢個多少啦，但成龍嘅問題咧複雜少少， 點解咁？ 咪又有另開章節啊？去共同研究 成龍現象， 成龍現象啊！呢個咧即係第日留待第日再講。不布朗神呢、這個查理士布朗神呢、這個一死咧，呢、這個時代結束，因為再冇呢冇呢種出身嘅人可以做到大明星。 嗯、 因為嗰陣時啲史提夫麥昆啊， 如果而家仲活躍嘅就，我就只係諗起麒麟伊小活， 係 即係由西部片硬漢陽光一路到而家仲係呢個形象嘅。即係好貫徹一路到而家， 因為佢真係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啊！呢班即係查理士布朗神呢， 即係你覺得係同佢哋個人嘅經歷有關？ 佢係直情係嗰個嗰種 hardship 啊，嗰種艱辛啊，喺佢哋塊面嗰度， 即係磨練啲風霜出嚟， 係啊，雕塑到嗰塊面咁多皺紋同埋咁多棱角啊， 另 外嗰種醜咧係好自然同埋好樸實啊。 陶傑呢個令我諗起三船敏郎啊，即係呢個其實 都係 日本嘅 死埋啊。 啊，所以呢啲都系咁样 啊， 所以我觉得咧，如果大家即系，因为点解咧，日本都系呢一种阳光味好重，睇黑泽明嘅电影咧， 系啊， 嗰啲武士咧都系呢种哇阳光味，但系你唔觉得佢有型？ 嗯、 或者高仓健， 高仓健啦， 都系呢种咁嘅款嘅。 系、 有冇睇黑羽？ 吓、啊，有黑羽有睇，佢同呢个。佢同呢个 米高德格拉斯 斗气，都系呢种咁嘅阳光。 一强势文化喺嗰个电影里面一定要有一两件呢啲咧，嘡嘡声嘅代表人物出得嚟。你唔好理佢咩大男人主义啊，咩歧视， 政治不正确， 有咩？起码有一件咁嘅嘢摆喺出台面嘅。 系啊， 美国佬有啊，日本有啊，英国都有啊。安东尼柏金斯 又系呢啲啊， 就系呢件咯。即使罗兰士奥利花都系呢阵，咁啊华人社会里面有冇咧？呢、這个唔敢讲话冇，或者都有嘅。 不过真系要拗下头谂下先啦，呢、這个真系 系啊。不过讲开日本咧，我就其实呢十几年我个人我个形象咧，男人形象咧，头先你讲即系文化最劲抽嗰啲嘢咧，实际上我啊最中意日本嗰个嘅。成人片 啊， 最出名嘅叫做加藤英啊，英叔啊， 哇， 香港人就好亲切， 香港人好亲切， 加英哥嘅好似， 有啲叫做英叔啊， 就唔系罗家英，系加藤英 啊，加藤英， 你啲口味都好都好薄杂啊， 系啊。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陶杰、刘西良、黄慧伦。光明顶， 今晚嘅话题系斩柴佬传奇啊！黄慧伦，你啊认为东洋嗰个叫阿加藤英英哥、 英叔啊、 英叔加英哥 系啊？因为点解咧？其实咧，我同细良都系呢个八十年代开始长大啦，到九十年代开始咧，我哋成日去旺角咧一间叫做好 X 商场下边咧就买一啲嘢，嗰啲系咩嚟嘅咧？就系咧。当时通常有个导游状嘅物体咧，就喺下面喺度嗌，一百蚊四只 物体， 系啦，一百蚊四只，越睇越大只，楼上七楼有四仔咁咧，咁我同佢咧就会走去咧就立嘢，买一百蚊四只。 唔系我，但系阿黄慧玲，我相信加藤英咧系香港嘅最多人认识嘅东洋男性偶像嚟， 非常 我相信系比北野武咧系更加犀利， 因为佢嗰种阳光嘅味道好犀利嘅。因为英叔我第一套睇咧就系一个日本女星叫做小泽圆嗰套戏嗰度嘅，佢个招超级无敌金手指咧就非常之令人闻风丧胆嘅。 慢听，唔好学呢度， 系啊， 去买翻版啊，黄慧玲啲小。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咁咧，咁跟住咧就好啦，即系呢，一路呢十年咧，我睇住阿英叔。 长大嘅。 嗯， 但去到依家咧，早轮咧，我买咗一张碟咧，就叫做《奴隶的人权之尊重》咧。 哇！ 里面咧，英叔咧就做校长， 好 S M 啊， 好 S M 噶。其实咧，佢里面第一幕系讲咩咧？日本宪法第六章有生存权，有呢个社会权，有民主权， 军国 系啦。咁跟住咧，个女星咧就喺度教呢个人权，但系英叔咧就做校长。点知当英叔咧，哎呀，一除咗件衫之后死啦！就发觉老人迟暮，就好似查理士波朗神去到八十年代咁啦，即刻谢晒。咁所以呢个真系，好可惜啊！睇到一代嘅巨星咁样陨落啊！ 咁啊，今晚嘅传真号码系23390209，咁啊，有一位听众咧就话啊，呢个斩柴刀早期有出电视剧叫做《Man with a Camera》，戏中咧布朗神一个摄影记者喺众丑男之中啊，即皮连丝亦都够粗犷喎。哇！呢、這个都系啊，啱啊！哇，佢都记得， 肯定系呢个资深 蜡像院魔王啊，做嗰套睇到啊，真系你啊飙冷汗啊！ 咁犀利！ 哇，嗰啲黑白片啊，即皮连丝好多黑白片啊，就系咧嗰啲黑白片打光半阴唔暗咧，真系成件行出嚟阴森到咧，呢下都捐落床下底，好似死埋，但系冇乜唔系好确定，都冇乜音讯 啊，可能都系唔见咗噶啦。 所以呢啲咧，即系丑男人咧当道咧，即系令到香港即系大家做。男人自信心增强好多咯，系嘛？ 系啊，包括出边嗰个笑到 边个笑到碌喺度，监制好似笑到 监制笑到碌喺度啊，嘉生系嘛？ 咁啊，呢个咧，即系呢个布朗神走咧，即系我觉得都几伤感啊！即系我记得我觉得到后期咧。就布淨係賣布朗神就唔掂啦，一定有一件青靚嘅去 搭啲後生嘅。 呢個龍虎雙霸天，我記得咧喺京都睇，就有件咧小生叫真米高雲信啊，傍住啊，就係講喺黑吃黑，一個教識徒弟武師傅，就係兩個大賊。呢個布朗神咧教佢去打劫銀行，點樣用炸藥？點知後來咧呢個真米高雲信啊，想食碗面飯碗底啊，到最尾點知都係師傅奇高一著。在架车里面教定炸药，他一杀了个师傅之后回到架车里一拍时成架车就爆炸。 哎呀，所以公司横片 在警匪片呢学到很多道德的。这个世界就是教人呢、做人呢要有恩有义。 哇，咁特首，你讲嘢咁咩嘅？咁啊，华哥嘅 啊，查理士布朗神里面嘅西部片呢，其实或者佢代表嘅西部形象呢，其实佢会提到一样嘢嘅，就系、是、我哋叫做西部法则。 系咩叫西部法则 ？Cook of the West 啊， 系 咩叫西部法则？ 其实虽然佢好老土啊，其实，但系到而家今时今日咧，仲系好多美国人咧系信奉嘅呢样嘢。 吓， 第一咧就系、是、佢坚持正确嘅。 吓，哦 ，to stand up for what's right。 咁第二咧？ 第二咧就系话要对你最亲密嘅人咧有种忠诚。 系 loyalty。 第三。 就主要是呢两个， 第三就保护家庭弱小啦、我谂最重要都系呢样啦。好啦，今晚光明顶时间差唔多啦， 花完啦。 黄伟伦、刘世良、陶杰，讲一声再会，听晚有更加精彩嘅话题。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